花个夜晚，星空眨进眼棂，就像你忽然出现，站在一米距离，我不远不近，就对你欢喜。画个梦境，等你住进梦里，微笑的样子好熟悉，温暖整首旋律，爱不远不近，跟着你呼吸，在夜空里寻找着闪烁，在你的眼里寻找着轮廓，每一秒练习都期待下一刻相遇，在梦境里勾画着幻想，在我的掌心勾画着勇气，每一种勇气来自心底没说出的情绪。坐在黑夜看黎明，你是最亮的那颗星，成为了我的远行，言归期围绕你。